意识呢依然呢有进一步提高的可能性。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刚才传译提到的，有些呢现在一些电信诈骗集团呢，它可以临时的在一个区域内建立它很强势的一个电信的基站，这就是说呢它能够冒充呢你一些正常的银行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电信的一些官方的号码。所以说实际上这个官方号码呢它并不是真正来自于呢这些官方的机构，因为呢它在一些区域中利用你电信或者说其他网络的信号的强弱，那么它实质上呢可以呢覆盖你，所以这一点呢也是我们要提高警惕的。 所以未来哈，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不要轻信陌生人的这种电话短信，尤其是涉及到钱财的。那么另外呢，对于那些想以电信诈骗发财的人来说呢，也应该记住发不义之财，虽远必诛。好，今天我们感谢李伟所长还有包华律师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我们明天见。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好，听众朋友，下一个节目是话里话外，主持人立新。 中央巡视查违纪，党员干部得学习，信仰职责需牢记，谨防节操碎一地。这是新浪上头头条新闻官方微博。昨个上午，北京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通报中央关于吕希文接受调查的决定。在这个会上呢，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表示，北京市领导班子坚决拥护中央决定，全市的公务员要认识到职位越高越要像珍惜生命一样的珍惜名节和操守，是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爱惜节操，这个太重要了，这就是什么呀，良言苦口啊，是不是啊，广清？ 我良言苦口向你传，你是水火不近不远近，你不闯南墙蛇咬不动心，你被人引上了独木桥，叫你喊你你不回城。 咱说啊，严肃处理违纪违法的干部，那是咱们党反腐倡廉、依法治国、从严治党转变作风的集中体现，打造清正廉洁的政府，这是广大人民群众共同的心声。巡视查违纪，干部作风有问题，大言不惭都是戏，哭天抹泪靠演技呀。就说啊，这干部违纪他可不分男女啊，这话怎么说，话说是人民网的新浪官方微博言道，安徽那个地方最近检察机关查办了一起 大学生，还是个女村官啊，贪腐案件。这是刘姑娘啊，书中代言淮北师范大学2012届的毕业生，在基层当村官三年了，照理说已经是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好好的为人民服务呗。今年通过公务员考试，并且获评三八红旗手、省级先进个人等一系列荣誉，是谁成想啊，他因为涉嫌贪污危房改造费，嘿嘿，进去了，喝了高醉了。不是，那位问了，说这个女干部违纪京戏里头有吗？哟，有喂。是吧，龙国泰嘛。还有呢，人民网说了，官方微博啊，说是中国纪检监察报的报道，广东有一省管干部，省里面直管的干部，是吧，感觉那大小也得负点责任吧。是啊，说是头前呢，省里面开会啊，这个党员干部座谈座谈，是吧，因为他是下派到地方工作了。哦，就这位啊，一说起来，哎呀，八年了啊，别提他了，别介啊，不是得提啊，八年期间，哎呀，我在地方啊，超负荷的工作，我的腰啊都累出了病啊，你看我这腰都直不起来了，八十多岁，老爹老妈在家里头没时间照应，哎呀，说到动情之处，真是泪水连连啊。哦，实际上后来一查，就这小子这几年真没闲着，多次用假证件带着情人带着情妇啊出国旅行还购物呢。这是什么人，这什么丑恶嘴脸暴露无遗啊，我说嘿，真有这个事儿吗？你看看， 被人送功名，在这云城县内当了一名押司，只因冀州有公文到此，使我奉了太爷之命，别成公案，新闻下乡，忙了数日，今日才得闲暇，不免乌龙院中，走。 您说能不放京戏吗？多么的形象生动啊！头前哎呦告诉自己多忙多忙，一转脸啊，乌龙院中，走，好嘛，进了会所了。嗨，所以说得严管嘛，也得严查严办嘛，暂且按下不表啊，有些事咱说起来真是不较真真不行。你看了没有，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相声的故事，相声里面说的事情啊，成为现实了。是吗？哪出啊？侯宝林先生有一相声叫妙手成幻，听过吧？哎，真实的情况发生了。话说是2013年四川有一位李姑娘在医院产下一婴，生了个大胖丫头。哎呀，在那之后呢，李姑娘坐月子弄完之后就上班了，但这期间呢老是感觉腹内疼痛。哎呀呀，杀是一战啊！对了，那是刘世昌啊，他不是一码事儿，反正肚子疼。哎呀，疼的受不了了，说这怎么回事？这跟这个生孩子有关系没有？问问边上旁的什么街坊啊、同事的女同志，你们这生孩子都有这个之后有这个症状吗？没有啊，好好的呀，坐完月子就没事了。我不行啊！到了今年八月份，李姑娘实在受不了了，腹内剧痛，都晕倒了，送到医院一检查，嘿嘿，哎呀，大夫一看乐了啊，不是给气乐的。以前您在哪个医院生的孩子呀？这妇产医院这大夫是不是侯宝林先生他兄弟呀？啊，不是，就是这个相声里面他哥哥呀？怎么呢？在这位 李姑娘的腹内，发现一块纱布， 哦， 剖腹产的时候留在那儿的，没拿走。哎呀，说是这个医院得这个情况之后呢，也觉得怪不好意思的，直跟李姑娘道歉，双方呢就在谈这个赔偿的问题儿，是吧？就说啊，这纱布是总算取出来了，但是呢，我建议姑娘还是得再问问大夫，什么意思？还有旁的没有啊？ 就实行了麻醉，把线挑开了，一看纱布啊，压到肠子底下了，拿剪子给绞，抻出来，又赶紧给缝好了。说得了，你呀，受一次痛苦，真对不起。好，明天再来看你吧。 对， 送到病房去了。没十分钟他又来了， 送药来了。 不是，还得拆线。 纱布不取出去了吗？ 是啊，把剪子又落里了。 是记性不好。 患者一想，那就更得拆线了。 是啊， 你别忘记，那剪子不得扎个稀里哗啦的。 是吧？那侯先生说，那不行，你就干脆给我安个拉锁得了，好吗？还有那个事儿呢，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说的啊，俩闺蜜的事情，闺蜜知道吧？就是小情两个关系不错，现在年轻人管这叫闺蜜，是吧？你说这个于浩跟左左他们就不能令闺蜜啊，多新鲜呐，那得令哥们儿。哈哈，就说这俩闺蜜啊，江苏的孙姑娘、汪姑娘啊，说这个孙姑娘啊，最近这段时间一直没上班。汪姑娘呢就觉得，哎呀，你看你这个一个人住啊，挑费高，你又不挣钱，得了，你到我这儿来吧，咱们姐儿两个好好过日子啊。对，就在一块同住嘛，啊，闺蜜还是室友，谁成想，嘿，这个头些日子啊，这汪姑娘说是，哎，这个我的银行卡怎么弄出去3万多块钱，我不知道啊，我没花这个钱呢。后来一深究才发现，好嘛，就她这闺蜜孙姑娘干的，趁汪姑娘熟睡之时，她一看呢，嘿，干脆我看你这手机上不有微信红包吗？啊，我给自己发红包吧。但是她这个手机，她得用这个手指头啊，这按在这手机上指纹，你知道吧？按手印儿，啪，把这手指头按在手机上，手机本儿开开了，这才能够使用啊。这孙姑娘啊，趁这汪姑娘熟睡之际，把她的手指头拿起来，啪，按在手机上啊，然后呢就给自己发红包，好嘛，扬子晚报的报道啊。哎呀，要我说这个按手印儿，你这玩意儿骗钱算是轻的，是吗？他严重了，他把人都他都对付出去了，有这个事儿吗？那你看京戏里头他就真有吗？ 正文书 京戏白毛女儿。不过呢，咱们把这话说清楚啊，就这出戏跟我讲那故事确实它不是那么太挨着，哈哈，对，两码事儿。但是呢也算是个提醒啊，是吧？时今而今眼这个眼目下好多这个新的设备啊，什么什么科技啊，是吧？你像叔叔我这样它不行啊，不灵光啊，啊，回头让人骗了怎么办呢？多加小心，是吧？你看那个光棍啊，不是，这个搁这儿就不能这么念了，念光棍这是有点骂人的意思啊，就耍光棍的意思。但咱们今儿说的呢是真光棍啊，他不是坏人啊，都是这个好小伙子，但是他找不着女朋友，哦，这么个光棍。对了，人民网的新浪官方微博说是啊，有调查显示啊，这昨儿不是双十一吗？原本这双十一叫光棍节，就开个玩笑，年轻人啊互相逗着玩，后来不怎么着改成购物了，咱就不懂了，哈哈，不知道这怎么这转化的。但是调查显示，北上广深，嚯，高大上大城市，哎呀，四个地方是吧？这个广州啊，女，北京啊，男，是吧？恐光感最强， 孔光，哎呀，就是这个光棍啊，就是单身，单身，光棍不好听，叫单身行不行？啊，单身的这个太多了，是吧？很多年轻人，一个是忙工作忙事业，再一个呢，彼此交往也很少，也没有这样的平台，也没有这样的机会，是不是啊？哪怕你经常听听咱们这个话里话外，咱们这个微信群里面也可以，大伙儿一块聊聊嘛，哈，是吧？这意思呗。结果呢，哎，很多人都单身，单着呢嘛，所以就说这光棍危机。光棍这不好啊，就单身危机行了吧。啊，那位说那这个事情得找红姑娘啊。哎，算让您说着了，真让您说着了。哎，张君瑞，听我的好哇哩。好不容易找着女朋友了啊，张生找着英英了啊，对了，哎，警察来了，哎，别介呀，怎么了这是，犯事儿了是吗？嗨，浪漫的事啊，结果惹上公安的事儿了啊。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转载广州日报的报道，话说是头几日在深圳呢，嚯，这个晚上啊，傍晚时分，夕阳西下，嚯，天边出现了一抹火烧云，晚霞灿烂，好看，嘿。于是乎，在沿江高速之上，应急车道上停了一辆小车，车上下来一对青年男女，卿卿我我，十分的甜蜜。哎呀，亲爱的，你看这个云彩多美，对呀，来来，我们相拥而望啊，我们看看这个晚霞，哎呀，太浪漫了，是吧？浪漫什么呀，过会儿交警就来了。什么意思？您这不行啊，您这违反交规，这还不是什么轻上的事儿，这还不是很轻的这个违反的行为，罚3000记6分，我的天哪，好嘛，就说啊，还有那个事儿呢，是吧？这个大冬天的啊，咱都得特别注意啊。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这是头些日子说是高中生毕业聚会，结果这个过程当中啊，有一姑娘，高中生嘛，不听他人劝阻，醉驾喝高了，还开着摩托车，结果意外身亡。死者的爸妈不干了，起诉同酒席喝酒的8名同学，你们有责任。但是后来法院经过调查认定，这8位同学尽到了劝阻的义务，是无需担责。哎，喝酒者自个儿啊，也惹得麻烦喽。来听北京新闻广播的午间读报节目《话了话外之》，是吧？今儿个咱们啊，好好的唱京戏啊，反腐倡廉，是吧？大伙儿都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版。我是立信，短信或者方式10628821828，新浪微博 RBC 话里话外立信，外加呢微信的公众号话里话外。咱们来看今日头条，新华网说这个135拿什么缩小收入差距呢？好好的合计一番，收入要翻番，怎么才能够克服倍增长，让老百姓真正有获得感？什么叫获得感？其中一个指标，钱袋子它得鼓起来呀。腾讯，习近平布局经济结构改革，战略上要打那持久战。其他的新闻看点，人民网，习近平出席 G20 峰会，中国的作用值得期待。新华网说，李克强总理可是有言在先，严查打白条，防止卖粮难，促进产业升级。腾讯说，这个中央公车改革已然完成，涉及公务人员将近50000人。新浪，这天猫啊，双十一，呵，全天交易额是912亿，哈，谁是最败家的？哎，说错了，谁是最大的赢家？赢家咱都知道，谁最败家的？这得合计合计，就说这个事儿吧，是吧？他不光是这个啊，买买买这么简单啊！你这个来看今天北京各报的一版内容，北京青年报说了啊，咱北京啊，这可是啊，这可不含糊，主管部门首次约谈供暖企业，为什么呀？供暖企业投诉量居高不下，将被曝光，这也不成啊，是不是啊？说这个郭金龙在市委常委扩大会上强调， 坚决拥护中央决定，坚决贯彻落实好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必须的。北京晨报说，国务院可说了啊，加快户籍改革，带动住房消费啊。长安街，咱北京的是你长安街的公交道试行借道区，我看了一下，不光是公交啊，借这个其他的车道啊，社会车辆呢，在允许的情况下呢，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借用一部分公交道，但是呢，这个得明确的划定出来，交管部门有严细的规定。咱们可以看一看《京华时报》，说是北京要确保高速路下雪它不封路，嗯，这好是吧？《新京报》也说的是这码事情啊，说下雪怎么办呢？这个已经入冬了呀，今年设了141处融雪季禁用区，都哪哈呢？下文书再表呗。哎哎，哪儿去您？上哪儿去？ 啊， 这边是读报。 哦哦，嗨。 那我说说你听听， 您说， 在想当初。 下面呢，来给各位念大报，今天的人民日报。这是一个最新的统计数据，说咱们国家的流动人口已然达到2.53亿，啊，这个数量啊，这还是很大的，是吧？所以对这个流动人口的管理啊、服务啊，那就必须得跟上了，是吧？人民日报还说了啊，咱北京啊，讲话啊，全力保障用水安全，怎么保障呢？就是节水优先，是吧？咱们北京的水资源可是不富裕。是吧，都得这个麻烦人家这个临近的包括挺老远的省份啊，兄弟姐妹们帮衬咱们，所以咱们得珍惜吗？是不是啊？新华每日电讯说了啊，走出这个供暖必霾的怪圈，什么意思？说只要是一来暖气，这天就不好，老这样吗？啊，关键要看科技啊，新技术这方面能够起啊多大的作用，是不是？这应该是可以的，是吧？改善嘛，咱们这个大气环境质量改善，那确实要靠科技进步嘛。新华每日电讯说了啊，头版大文章，双十一不只是网购狂欢，是不是啊？那背后还有好多这个新鲜的话题呢，比如说互联网加怎么能够通过这双十一这个能够体现出来呢？是吧？咱们怎么能够让这个产业啊尽好这个尽快尽好的发展啊？是不是啊？今日一句话新闻，北京青年报说了啊。说这个眼下医养结合的养老模式正在兴起啊，这个应该方兴未艾，好好的推动，是吧？北京青年报还说了，说这个有这个说法，说供暖是东北雾霾罪魁祸首，是真的吗？我们口音变了，东北的事儿吗？但有数据显示，燃烧秸秆儿，哎，也可能是雾霾的一大成因呐。嚯，你瞧见了没有？北京青年报又说了啊，这个咱说刚才说禁止撒那融雪剂的地方，其中啊通州城区所有道路都不许撒啊，你看了没有？这个本市划定了141处融雪剂禁用区，长安街等重要路段试点新型环保的融雪剂，是吧？高科技来了。今年冬天的供暖值班电话公布了，大伙儿呢可以去报纸上去看看跟自己有关的那个电话，记下来，有事儿呢到时候找他们商量，是吧？说这到了这个星期天呢，有望提前结束污染天，哎，这好啊啊！今日人物叫影子团友，嚯，这是啊，这是什么部队？什么部队？什么都不是。影子团友是什么呢？这个是京华时报转载新华社的报道。就是香港啊，要打击这个民团。 小公益，大文明，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 到底什么是真正的美呀？ 美是浓妆淡抹总相宜， 是心灵美加外表美。美是你看风景时自己也成为了一道风景， 真正的美是心灵与美景的呼应。为了维系美丽的生态环境，请爱护旅游资源，让文明出游成为美的象征。